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，金永南同志、金济南同志、崔泰佛同志同大学的干部一起10月1号参观了大学教育科学展览馆。